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，英国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4月29号发表了公报。公报介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内容后，表示坚信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契机，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。另外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、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也联名发表公报，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。